出我的视线，每回告别好几度你头也不回，日以继夜想念又在眼里作祟，我无言相对，樱花在风中翻飞，我给我的一切，别爱你的拒绝，也许爱该像樱花般飘绝，却像那的完美向你擦肩而过，我的泪。世界

世界集体游戏。 难得好天气，可不你对我，我对你，几个你。难得好心情，分手算是欢天游戏。 路人甲乙丙丁，天空天天换成心意，讨好是人的心，金钱真是个的利器，在许愿池子里投一个圈地，每个都是爱的讯息。陌生人的脸里有熟悉的记忆，了解了我们在一起，心里感情儿童一闪一闪亮晶晶。 仿佛爱情随时可能出现，仿佛每张脸孔都很鲜艳，仿佛每个人有两个童年，仿佛做什么说什么心甘情愿。 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，在这花花世界集体游戏。 难得好天气，可不你对我，我对你，几个你。难得好心情，城市欢天游戏， 路人甲乙丙丁。彩虹圈足以点亮街上恋人眼睛，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，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始，我还记得你的表情。难得有的好心情，突然放晴的天气，卷起衣袖大步行，做路人甲乙丙丁。 看到有人说，如果你结婚的那天新娘不是我，我就会把我们的那些暧昧的聊天记录、短信、电话录音、相片什么的都弄成 CD 寄给你老婆，然后上面写着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一听那时我们的爱情，怎么样，够狠吧？说笑归说笑，曾经的爱情终究是过去了，捣乱这种事情很少有人真的去做吧，我们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多少笑，

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八点钟的时段，锁定收听的是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当你很在乎一个你喜欢的人，很在乎你的朋友，很在乎你的家人的时候，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关注他，关心他。比如说我的家人在看我的朋友圈的时候，就会关注我的心情怎么样啊，今天在外面玩的照片好不好看。这种在乎就是不由自主的。生活当中的你正在不由自主的关注着谁呢？关心值得你关心的人，不值得关心的可就不要那么在意了。好了，继续在这里听歌，张信哲的一首《不由自主》。 那海它潮来潮往，不慌不忙，就像你长长的发，在街上飘荡，时间它总会暂停在那一秒，你就是让人更难忘。很想带你看遍全世界，再不辜负那双美丽的眼，谁让你流了泪，我会伤心不能睡。不由自主的表情，放心的心都是你，我的世界 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，中国黄金盛会无意，钻石婚庆周，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，一克拉钻戒仅售29,999元，克拉钻专享折扣，与您钟情相约，恒业金行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，详情咨询4008005620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彩，我爱的radio。 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吗？大概没去过的地方都叫远方，没得到的人都比较难忘，就是那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啊，因为当初没有得到，没有在一起，或者说分开了，有遗憾，有不甘心，所以总觉得难忘。而且很多时候时间会让你忘记一个人的不好，总是记得他的好，记得你们之间的某种幸福，然后就更难忘了。其实啊，我们都应该想开一点，没有去到过的地方不如加好，没有得到的人也许最好的结局就是没得到，你说呢？ OK， 继续来听可以得到的歌。 追逐风，追逐太阳，在人生的大道上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。带着一颗年轻的心，沿途装满了理想，我的心不断的飞翔，路不断的向前伸展。前方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 当你看到你喜欢的人泪光闪闪的时候，应该会非常心疼吧。所以总是会说，喜欢一个人就是看到他好，不一定非要一直跟他在一起。你有这样的感情吗？每一个人对于重要的人想法都是不一样的，可能就是想一直陪着他，或者远远地看着他是幸福的就好。说不定那个离你很遥远的人已经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梦，一个泡沫般的梦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

警温馨提示：城市道路车辆行人密集，交通安全风险大，请货车驾驶人在城市道路自觉礼让行人，转弯时减速慢行，注意观察周边其他车辆和行人，切忌违反交通信号，杜绝闯红灯。国道省道车流量大，交通条件复杂，请货车驾驶人在国省道上守法守序通行，切忌超速超载，杜绝逆向行驶和强超强汇。 如果你正在那条路，这是早明来的下午，这个世界有哪个路不会有种感触。如果你正好在成都，或是你家拉瓜瀑布，有人还是工作不足，人生都会相处。哦，欢迎我们，你是什么外星？不管你是来自外星，只要有一种语言，我不会拒绝。就给我一个节奏，给我几个音符，多发咪飞拉嗦咪飞哆。你说我来晚了，因为我在晚了 ，baby。Oh oh oh oh，baby you know I love this true。如果你走在那条路，我是在明白的下午。世界有哪个不会有种感情？如果你正好在迷路，要能赞不绝大峡谷，有人还是不走一途，人生我会想出。哦，欢迎，无论你是什么外星，只要有一种语言，我不会拒绝。就给我一个节奏，给我几个音符，做发你为那送你背后。你说我来晚了，因为我在晚了 ，baby。Oh, baby, you know my love is true。给我几个音符，做发咪飞拉送你飞动。你说我太晚了，因为我在晚了 ，baby。Oh, baby, you know I love is true。My love, baby, you know that I love you. Nothing can change that.

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，这样一首歌来自陈琳。我们都不难发现，生活一旦忙起来，就会忘掉很多烦恼，因为顾不上啊，顾不上胡思乱想，顾不上对自己无理取闹，所以才会说，真的特别忙的时候，什么情绪也都没有时间表达了，甚至连刷朋友圈的时间也没有了。那难过的时候，还是要继续往前走，这是两种方式，就是调整心情的方式，可以让自己忙起来，找一些该做的或者喜欢的事情，让自己停不下来，再或者睡觉，放空自己，好好休息，好好对待自己，而不是不吃不喝不睡觉，这样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当你学会自怜自爱的时候，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呢？当然，祝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最多。继续来听歌吧，伍思凯的《曾经爱你，永远爱你》。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，拜拜。 等时间过去，等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，在某个夜里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，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，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，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，分手就要成定局，我快要不能呼吸，能够相爱并不容易，无法想象没有你，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，那些眼泪和笑语，你真的已不在意，买了轻轻地喊着曾经爱你，永远爱你。现在的一切变成回忆，在某个夜里，我将站在海边大声喊你，曾有的悲喜将会温暖也会刺痛我的心，我知道我一定会后悔失去你，不到你的背影，分手就要成定局，我快要不能呼吸，能够相爱并不容易，无法想象没有你，那些洒满阳光日子里，那些眼泪和笑语，你真的已不在意，慢慢轻轻地喊着曾经爱你，真的去，我还抱着盼望停留在原地，一段并不长的距离，爱却跨不过去，天空